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灵异事件，唔有错啊？ 讲灵异事件， 咁就终于有啦。 咩灵异？ 坦白讲，而家系七月十四附近咯，啱啱 过咗啦， 过咗啦，应该就过咗啦，系嘛？啊，因为我哋录音嗰时候咧就七月七号， 系七月初七， 七月初七就牛郎织女见面啦。咁我只牛郎咧就冇织女啦，因为隔篱紧啊嘛，织女系嘛？ 系 唔系牛女隔篱啊嘛？所以有织女都冇用啦。 系啊，之前仲话隔篱七日啦，而家14+7啦，而家 你老味， 冇得熟啊！ 嗱，我话咧，嗱，我未啊，当然而家呢啲嘅节目系预录噶啦，录嗰日咧系8月13号啊，记住啊 ，OK， 我系预计香港翻大陆将来系隔篱七日， 即系以后 会系 到几时啊？ 我等阿林郑月娥讲啦，系咪先？等林郑月娥啦，我估系会，因为会配合嗰、那个。乜嘢高中低风险嗰个啊，咁将佢呢样嘢就放咗落去大陆同深圳咯，香港同深圳咯，我估会七日。嗱，坦白讲，嗱，我就可以事先讲明啦，七日咧，我就一定，我一定去噶啦， 唉， 一定上去噶啦，你有冇兴趣先？ 我未打疫苗啊。一定冇可能唔打疫苗，七日就一定要打完兩針先七日噶啦。咁等唔係我等佢宣布我先去打啦，阿哥。 屌你個宣布52日啦，要知唔知？ 你啦。 即係點解我成日即係我明知你一個反疫苗派，我都叫你打咧，因為你打完之後要等52日，你先至係夠嗰14日啊。即係其實打完之後要隔21日先打第二針，第二針仲要14日嚇、啊。你仲要 唔使咁啊？35啫。 35咪。 35日， 你預約咧？ 而家 walk in 都打得咁滯啦， 屌你老母！你舊年幾 walk in 咩？你舊年幾 walk in 咩？ 即係好快，而家冇乜人打啦， 係咪先？咁你要預約噶嘛？咁你譬如你唔會預約聽日噶嘛？你都預約過幾日噶嘛？永遠都係 40日到咯。 啊，咁點啊？40日啦，咪過鳩幾月咯？咁你想去玩同埋做好戇撚，咪麻撚煩咯。 即係好老實，開頭封關頭嗰半年係好辛苦嘅， 嗯， 係嘛？ 而家慣咗。 搣曬條引咁滯啦，唉，我而家係啊，真係。 但唔係啊，而家我啊引我就其他，啱啊講，我搣甩咗啦，我搣甩咗啦。但係我有啲唔捨得啊。 係，我都係。 我其實啱啊講，我用咗好撚多錢㗎。 即係嗰啲生日禮物、 生日禮物啊，即係屌你啦，可唔可以唇膏我都送幾支啊？仆街。係， 我明啊。 一阿的咧。阿迪话出咗啲唇，即系只唇膏嘅，啊，咁啊纯天然噶嘛，又话乜撚嘢防腐剂啊，我乜撚都冇噶嘛，佢话，我唔肯直知啊，因为唔系我用噶嘛，咁我将啲我系成日一下的嗰啲喺大陆做噶嘛，一下的人手喺大陆做嘅，但系唔系唔肯发讲，阿的女朋友做嘅，咁啊，我又信阿的系一个香港人，唔会俾啲毒药我哋食，啊，咁咧我阿的咧就出咗呢啲唇膏咧，我就买咗，就叫阿的咧就转去送俾我嘅女性朋友，咁我都帮衬咗阿的几支噶啦，我即系咧 ，OK， 咁啊呢啲钱得呢啲都系钱嚟噶嘛，咁平时有啲女话嗱，我成日讲啊，冇你话要交电话费，我又会帮你交，过时过节啊，咁样新年我又会俾啲，生日我又俾啲。啊！啱啱呢個七月七日啊，咁我又送唇膏，咁全部都係錢嚟噶嘛。我喺呢度有啲唔捨得啊，你明白啊？唔係一件啊嘛，係幾件啊嘛。當然咧，有啲女其實已經揾唔翻嘅啦。好似嗱，坦白講，00後，你見過嗰個啊？ 見過 啊， 都後真係幾後生嘅。 唔見咗人咯， 即係唔復上咗岸，唔復你微信。 我唔知啊。即系我冇见过 你有冇发消息？冇 发，我冇私聊啦。 嗯， 但系我冇见过喺我微信出现啦。 嗯， 冇啦，冇朋友圈啦。咁我唔会又见你冇朋友出现无啦啦 at 你噶嘛？ 嗯， 系咪先？既然系咁，你唔揾我，我就唔会揾你噶啦。咁讲真，喂，呢啲又蚀咗噶咯，因为佢早轮早佢仲健在啦，我哋叫健在啦。 嗱，你唔揾佢啫，你問問佢可能佢都咩？ 啊，咁我嗰時即係佢仲喺朋友圈，我見過佢嗰時我都有醒下佢啊，電話費啊，咁剩噶嘛，有俾利是噶嘛，生日係咪先？好啦，佢而家就冇啦。咁呢啲我俾咗嘅喎，我預咗我一定會俾嘅喎，先咁樣啲錢八俾嘅咯，八俾嘅咯，因為佢而家揾佢唔到啦嘛，唔係揾佢唔到，我冇揾啫。 你冇揾啦，你即係你見唔到佢又費事揾 啦。費事揾啦，咁樣咁啊，其實啲錢八俾嘅咯，咁我都俾咗，我唔捨得呢度啊。唔少錢嘅，你唔好以為真係少錢。你真係覺得一百一條女平均一年係攞我幾百蚊，五百蚊到左右咯。咁、你四五條， 咁啊幾千銀？ 咁啊幾千銀噶咯？喂，坦白講，我買幾多神山虎先得啊？或者你靠你網友打賞 ，server 都唔撚夠啦，咁家陣。哦、啊，咁唔係，啱啱有個網友俾一千銀咧。咁啊，依夠啦，唉。够埋其他啲网友有时二十啊十蚊咧， 诶佢买几多盒啊？嗰个网友， 我好似买四盒好似， 我买四盒再俾多 啊，即系买四盒就 俾另外俾多， 系啦，四盒就一千啊嘛，就俾二千蚊买四盒， 哦，即系五嚿水一盒， 系啦，都五嚿水一盒， 啲豪客嚟 啊，豪客嚟噶啦， 支持你 嘅，啊多支持我，咁有即系亦都有啲网友买一盒啊俾五百啊， 你系寄俾佢定系免收？即系 唔系全部计嘅，都计嘅。我甚至 但系嗰个网友你见过未啊？ 未 见过。 未好，我好少见网友， 好少见网友， 好少见网友。即系我系见嗰啲 有限聚令又冇得网聚咧。 系啦，我想搞噶啦，但系咪啲网友全部打晒针先？打晒针，我哋不如食餐饭啦。 打晒针就六个啫嘛。 咁仲要仲有间场打埋针十二个嘅。 系咪 啊？系啊。 咁样 啊。但我咧嗰啲 四个咪其实冇问题，四个分开台咪得咯。 屌，边个讲有边个开心噶、啊、？sorry 啊，咁啊，讲到边度唔够，咪少，唔继续。OK， 好啦，咁啊，都系咁样样啦。 我想你话唔舍得啲钱，因为咁多啲有啲真系咁耐又消失咗。其实讲翻都啱啊，因为我 你都系啦，其实 我就 你上个礼拜咪讲紧你有个妹咪翻咗乡下嘅，你翻乡下又见唔翻嚟噶啦。你之前俾嗰啲冇撚晒㗎啦， 我冇俾啲妹，我俾咗兩個人啫。 啊 ，OK， 一個就係、是、即係嗰個係未食過㗎， 未食過嘅， 唉、哎，好嗰陣時 係有機會食㗎嘛， 根本翻到去就食呀 OK， 咁啊，但係就即係個微信公司剩翻八嚿水就俾佢啦，俾咗佢啦，唔係喎， 八嚿水你唔止喎、 啊，你聽 我講，你問我攞，問我借，唔係借，問我對咗二千銀喎、 啊，唔係 嗰件嚟㗎嘛。 唔系嗰件，另外一个，跟住另外有一个， 哇！你又唔家仔对女又咁样好啦， 唔系 对我啊，屌你老母，你个街你真系贱咯。OK， 咁跟住另外有一个咧，就真系唔掂。 嗯， 嗰、那个系奇遇嚟嘅，奇遇嚟嘅。 OK， 即系搞过 嗰个食过嘅。OK， 奇遇喺间骨场嗰度搞过，咁啊俾咗千蚊佢咯。咁佢话借，咁我都还噶啦， 我都还噶啦。 咁另外有个真系好老友嘅、 嗯， 即系真系有个关系喺度，唔系话真系讲钱嘅。 OK， 即系你明唔明嗰啲先？ Okay. 咁啊， 我同小英都唔系，阿小朱都唔讲钱嘅。 咁唔系，因为即系识佢好耐，佢嚟香港请佢食餐饭饮料。 系讲过啦，其实呢啲讲过啦。 咁佢新屋装修， 嗯， 影晒相，即系真系装修，佢真系买一层楼，真系装修，佢做设计师，佢自己设计。咁咪入伙酒嗰度贵啊，3888。 哇！屌你老母对我又唔系咁样样。 4888加800，五千几啊？呢年半水， 呢年半都五千几啫。 五千几人仔， 但你知唔知呢五千几人仔多捻 过？系白使咯，唔系白使。 你多捻过我噶啦， 嗰、那个冇计。 我系加埋小猪、小影、小龙女，加埋阿林林，仲有其他女加埋，我都唔够五千人，我都唔够五千人。嗱、啊，你又够啦，哇，你又啊？ 而家計，但係唔係嗰啲係真係老，真係好老嘅，即係、就是、你明唔明？即係唔係話交易嗰種嘅？你明唔明我意思？ 喂，我同好多女都唔係交易嚟㗎啦，我同小豬已經唔係交易嚟㗎咯噃。 咁小豬，咁但係你每次都要俾錢小豬。 啊，好啦，我唔講呢個啦。我講一個冇得搞嘅 ，OK。小英， 哦， 以後啊，牛嘅話咧，利是嗰、那個 ，OK， 攞佢翻個攞翻個微信，我都俾140。有1831个4俾佢㗎 ,1314 嘅。我都俾我淨係咁样俾红包佢啫，都1314啦。係咪先。喂我又不时俾呢啲㗎。但啲冇得搞我都俾㗎。 哦咁样。 係咪先。即係有时我会俾㗎嘛，你俾佢几多钱呢？ 哇，3888喎。 入火酒，我哋唔撚講大話嘅。 得啦得啦，唔想睇呢樣喎。咁啊，講下有咩可以講咧？咁樣其實靈異事件之前咧，我哋有嘢想講嘅。 嗯。 係講咩咧？我哋想講下消費券。嗱、嗯，上次我哋咪講咗，我係會用微信嘅，係咪先？咁你係用八達通啦，係咪而家？ 嗯，我係啊，我八達通啊，係啊，消費券係 啦。嗱，我講咗我申報咗我有啲咩質素先。我用微信，我係無啦啦多咗8-9幾蚊使嘅。 無啦啦。 無啦啦多咗嘅，即係我一申請嗰時咧，佢就未申請之前啊，佢已經俾30蚊我噶啦，30蚊。 嗯。 跟住咧，我一申請咗咧。就每日咧就可以抽咗一次，咁有時就係幾蚊啦，有時就幾十蚊啦。 嗯， 咁啲咁我抽獎抽一個月，咁呢個月咧我就抽咗一加埋抽咗100幾蚊，咁我就連埋消費券咧，嗰5000蚊咧喺微信嗰度咧我就有2100幾。 啊，咁樣啊，我八日都冇得多， 你冇得多啦。咁當然其實有嘅，你唔使用嘅。 我費事煩。 其實好簡單，你用 app 就得咯。 我又唔想 download app 啊。 網友就可以用八達通 apps， 其實一樣企一樣。你好似我咁多100蚊就冇噶啦。 嗯。 但你去某一啲場所消費啊。 嗯。 啊，等於我啦，我去食大快活，咁每次我可以平3蚊，用消費券。 消費券平3蚊。 平三蚊。咁當然你少數百場計啦。 嗯。 啊，咁我去我邊度買嘢又平10蚊啊，嗰度咁其實某程度你可以。我計過你一條數可以慳到幾百蚊嘅。咁、如果譬如你用八達通其實都可以嘅、都可以嘅。咁用不用 Apps 又唔係用 Do 啦。 之前啊啲人仲話哎呀點樣套現啊撲街2000蚊用2個月點會使唔晒。 真係使真係使晒。 炸一聲會。 但我叫嘛我仲要。 即可能啲人係好擔心嘛。 我冇特別使過㗎啦。 冇㗎。 我淨係因為我。 食飯。 我淨係食飯。 買下超市買嘢係咪嘟下嘢咁冇㗎啦。 我 即头嗱， 我咁耐净系买过两次顺丰寄嘢，啊，因为有买咖啡寄嘢，咁、我都即系我用微信，咁、跟住其他全部都系食嘢啦， 系咯， 我因为我每日啊，基本上我都系去茶餐厅食嘢当下午茶噶嘛， 即系仲可以都唔到噶、你嗰间茶餐厅， 我食嗰间都唔到，但有时间我转噶啦，我都会去翻啲一足面啊、大快活啦、咁美心就少啲去嘅。我嘅流行嘅美心就走腳，但係好少去嘅。咁必要時我都去，我唔會話我唔去美心嘅 ，OK？、 嗯、 啊，必要時我都會去嘅。例如落大雨我咪去咯，同埋好撚攰啊，啊又撚肚餓，我咪去咯。咁如果特登去我唔會嘅 ，OK？ 嗱咁啊，我就會用呢啲就用消費咗佢咯。咁啊嗱，我坦白講，你唔用消費券嘅，好似我嗱今日咁啊，我就晏晝去茶餐廳食啦，我開嗰間啦，嗰間就冇用消費券嘅。冇八達通，冇微信，冇支付寶，冇 Talk and Go 係嘛？啊，係係啦，冇 TTG 咯，我哋叫做啊咁樣下午茶時間以前咧爆曬嘅。 嗯， 我今日去食 冇人，因為唔收八達通。 啊，因為唔收八達通。 嗯， 正都冇論。 喂，講餐廳係咪？ 啊，講餐廳。 屌，梗係講下超市老細啦。 超市老細 開咗間新嘢。 係啦， 喺依度。 冇话呢度， 即系喺即系我而家我哋做紧节目嘅路程嘅5分钟，5到10分钟。 Okay. 你见我成日拍片 我 就小心支持啦。 你梗要食啦。 喂，唔系佢嘅价钱，早餐价钱公道喎。 几钱啊？ 饮埋冻饮40蚊楼下，30几蚊。 哦，咁差唔多啦，差唔多。 咁啊，但系如果我食公司三文治个餐咧， okay. 再追加下啲嘢就50蚊楼下一个早餐，都 OK 啦。 到50蚊个楼下。 40几，唔系因为我食得豪啊，我追加嘢。 OK。 咁啊，如果 lunch 我見佢價錢咧，因為我好少食 lunch 嘅，我食早餐嘅啫。咁啊，50幾60蚊留下。 嗱，好啦，佢開咗，佢收消費券嘅啦。 就係我想講，冇八達通都新開啊，未裝。 O、okay. K. 裝唔到住，都係俾現金。 俾、okay. 現金。 都係收現金。 O K. 嗱，咁我話咧，超市老闆咧， 支持下啦。 超市老闆咧會點樣咧？佢唔淨止八達通。一定到时迷信啊，支付宝啊， 佢未装得切。 因为点解咧？我去超市买嘢噶嘛， 系乜都有。 系咪先？佢系四只都齐晒嘅。唔系 T G 我唔知有冇。 系 啊，但系就微信同埋支付宝嘅实有，八达通就好早已经有啦。 嗯 ，OK 吓、啊，嗱坦白讲啦，我好想同啲黄店讲。 我哋可以食黄店，我哋俾鸡船，明唔明啊？ 嗯， 啊，所以你阿老师唔系阿超市老板嗰度冇装，你俾鸡船都啱。就算装咗，我都希望你俾鸡船。我哋喺黄店食嘢，俾鸡船， 因为唔使手续费， 系啦， 方便即刻呢度。 系啦，因为呢啲系手足。OK， 好啦，黄店，我唔该你申请埋微信同支付宝。 嗯。 你一定要申請埋八達通，你實有啦。你睇下啊，超市老闆一個生意人，叻嘅生意人就一定要識揾識用唔同嘅方法收錢。 係啊，啱啊，啱。 OK， 你冇坦白講，我哋去你啲黃店食嘢，我一定俾 cash 嘅。我去超市老闆嗰度買嘢，我都俾 cash 嘅，我唔俾八達通嘅，現兜兜俾嘅。咁我冇八達通咩？啊！我冇微信支付咩？我因為可以噶，我可以用消費券用，我唔用啊、嗯！我都俾 cash。希望你哋我哋網友都係，但係你哋作為網店， 嗯， 喂，你哋唔可以即係咁樣戇鳩噶， 嗯， 你要任何收錢嘅方法，你哋都會有， 嗯， 咁唔係你點吸引外來客人啊？你唔好同我講咩大渣哥啊，嗰啲咁冇生意嗰啲，喂，其實網店執好撚多呢幾年。 喂，黃店咁咪問埋啦，黃店餐廳門門係咪衰咗嚟㗎？ 門門都佢又唔算嘅，我睇你 佢而家點啊？同好似話都俾好多真係黃嘅人鬧得好緊要。 誒，唔緊要啦。喂， 唔係不過老實，你黃店還黃店，你啲嘢食要對得住你個價錢，係 啦， 啱啱先？你唔好話黃店收貴。 唔係啊，其實坦白講有一樣嘢，黃店係好撚自負嘅， 係啊， 好撚自負嘅。即係坦白講，你我啱啱講，你哋係唔會用啲支付寶啊、微信嘅，好撚戇鳩嘅，話俾你聽。 呢個又唔一定，即係最慘係佢啲嘢食質素唔得，收人哋貴。 係。 嗱而家嗱即係好老實，而家啊超市老實人物講埋名咧，唔撚怕啦。時代冰室，都係平過太興翠華少少嘅，即係差唔多係同，但係佢黃店咁擺到明。 係好撚簡單啦。总之老细级 嘅，唔 该你揾多啲唔同收钱嘅方法 ，OK 吓、啊，我哋帮衬黄店嘅，尽量俾 cash。 同埋我见到，即系可能唔知啲人系咪真系黄色经济圈啦，定嗰度嗰附近冇乜餐厅爆晒，我成日都我影亲相都系嘛 ，OK 噶，即系点 讲？系爆喎，即系 嗱，佢附近咧有间基隆餐厅都唔怕讲啦，都系黄店噶啦，咁、其实平过去少少啲。但系即系大家都有得做咯，即系我见过要排队食噶，坐系一定有生意噶。即系我去早餐，我系晏嘅早餐，佢早餐做十一点半，我十点几十一点先去。 大佬接楼， 我系讲过啊，帮阿老， 我记得 老师 讲完啦嘛。 系， 即系我另外一样嘢啦。系，我就想同啲网友讲啦，讲完之后我入正题啊。灵异事件。 嗯。 啊，因为近住7月14日啊嘛。 过咗啦。 过咗都要讲噶啦，就呢啲时间可以讲。我讲埋呢度啦，我入正题讲灵异事件。OK。补翻时间俾你哋，就算你用消费券，都唔该你去格价。 我系啊，我啱。 嗱，我讲个事实俾你听，我因为我而家运动啊嘛，咁我就买咗只小米手环六。OK， 嗱，如果我去小米站去买，攞佢嘅优惠，因为佢哋而家有呢啲 coupon 啫嘛，即系你旅游啊，佢四个電子支付佢都有 coupon 俾嘅 ，OK， 即係你八達通都可以嘅，但你唔好就咁嘟，你用 app 就得啦 ，OK， 咁啊，佢哋係點樣咧？$250留下嘅，定係$200以上就平20蚊。我買一個小米手環咧，就299蚊。OK， 你攞埋個 coupon 咧，去小米店買咧就平20蚊，即係279蚊啦，啱唔啱啊？ 嗯， 系咪先？好啦，最后我冇买，因为一我要去到小米站，二原来你行到丰泽260几蚊， 哦， 你俾八达通得啦， 哦， 你都可以用消费券，但因为我自己就本身冇八达通，因为我嘅消费券就绑咗落去微信度，咁而丰泽收唔到微信嘅，唔收微信，咁我就俾 cash 啦。喂，其实坦白讲，你用小米嘅嘢，你平廿蚊，你仲贵过出边，话声你听。 嗯。 所以咧，某程度你买乜嘢咧，都要格价啦。 你只系买一样嘢唔使格价嘅啫。你旺店买你又唔需要格价，实贵。 旺店买 实贵， 烟 买乜嘢都贵，你买神山宝都贵过人嘅。啊，听唔听 ？OK， 我唔怕同你讲，神山宝都贵过人嘅。你老萧唔系你去超市嗰度买，啊，好有可能人民嗰度咧都贵过人嘅，一定贵过人嘅，贵人30% 差唔多噶啦。 老萧冇贵30%，无激素鸡78蚊两只买一送一。 你食啊， 买一送一 咯。隔咗一个月冇人够胆买啊，我都唔够胆买啊。啊，即系咧，嗱，坦白讲啦，一样。有啲唔系有啲嘢唔好落去买，系咁佢啲嘢系贵嘅，或者你听真系贵嘅， 78蚊两只鸡仲贵，嗱我就系嗰只鸡啊， 冇人够胆买啦，大家啱啱讲， 喂请你食虾片啊， 系喎，屌你老，虾片龙虾片嚟， 唔系我好耐冇， 手掌咁样大只噶， 唔系我好耐冇去嗰度买， 啊屌你老， 我系帮咗去餐厅， 贵噶嗰啲嘢贵噶，但系我照帮衬嘅，我每个礼拜都买，我两个礼拜买一次到啦， 就俾现金。 俾现金，99%俾现金，除非袋唔够钱。咁我一定系俾现金嘅。我揿得揿埋机，可以俾现金佢。我即系咧，嗱，老师嗰度我咁做啦。或者佢真系贵过人嘅，但我都会做。点解？因为你听紧佢啊嘛。 系啊，我冇俾钱听，我冇俾悲财。 系啊，我冇悲财啫。啊，我屌你老味，我就听紧你，我就我连你 YouTube 广告飞捻埋佢噶嘛，啱啊嘛，系先？ 系。 佢赚唔到钱啫嘛，咁所以我就喺另外一度就揾咩啦，就咁簡單。所以我好贊成你去人民去時代標識食嘢噶，食攞食貴啲咯。 我係啊， 俾 cash。 係，我係啊，因為我冇其他， 因為我變咯。所以我咧就贊成係咁樣噶，係咪先？我依家望我咁樣對黃店啊，我依家啲網友黃嘅網友啦，男都可以咁對我噶，咁樣對翻我啊，話俾你聽啊，因為我啲嘢係貴嘅。或者而家都系贵，以前唔敢咁讲，因为以前咧我系贵过人嘅，我平过人嘅，但系而家人平过我啊嘛，咁啊唔紧要啦，我唔紧要啦，俾少啲赚下钱啦，因为我都付出紧噶嘛，话声你听我 OK 吓，好啦， 一定要买嘢先。 讲翻个正题啦， 话廿几分钟你未讲正题， 都要讲正题啦，讲、okay, 正题一定讲，讲灵异事件。我记得咧呢个地方咧就是、你带我去嘅。应该是长毛文带我去的，即是你老友啊 ,ok? 长毛文呢就带我去这里玩呢，其实我节目都讲过了。 好多年前啦、啊。 好多年前啦、啊。其实是不是不怕讲个名字了，已经。 都讲得的应该。 咁呢一间可以叫什么呢，可以叫做是 老牌的斜骨墙咯。 有开大㗎喎、哦。 好耐好短有也好耐之前囉。后咪 应该咁讲啦，我咁讲啦。 严打前嘅斜骨墙。 佢一间全天候嘅大保健。啱啱啊。 可以咁讲，但呢个系历史遗物㗎啦，之后都冇晒㗎啦。 冇㗎啦。 之后、啊、即系近可能近呢 度。你知以前呢，嗱我可以讲讲啦。以前呢海乜嘢酒店对面呢，嗱，你記唔記得我哋第一集戰艦？第一集戰艦，嗱，大家唔知啦。 邊度記得？ 我同阿邊前節目之人做嘅第一集。OK， 我哋就講咗一。 台長咩？ 唔係，戰艦俱樂部。 哦。 唔係戰艦手機。 OK。 OK。因為點解我嗱，我講故事先。OK。我係因為蘋果，將我嘅節目擺咗落去。即是话人民台讲叫鸡， 嗯 ，OK， 苹果讲嘅爆咗出嚟， 嗯， 咁黄毓民唔中意， 嗯 ，OK， 定系买 video 啊，买 video， 买 video， 黄毓民唔中意，咁我就将个节目停咗佢，智能手机，就开咗智能俱乐部另外开嘅，咁第一集咧就前节目主持人帮我做嘅， 系， 我哋就屌苹果嘅其中，唔系讲啦，我讲苹果讲嘅一间，大陆嘅一间。骨場，呢間骨場咧就喺啊唔知海利酒店對面。 海利酒唔係我哋講嗰間啦，係開緊海利酒店。 係喺海利酒店對面嘅。咁啊嗰間場咧就有正骨，有斜骨，有開大，OK。嗰陣時候咧好多酒店好多斜骨場都係咁樣嘅。我哋講呢而家今時今日而家講呢一間 靈異事件發生一個靈異，我發生一間靈異事件嘅骨場咧，亦都係呢類 即係當年嘅產物嚟嘅。 係當年好多都係咁，邊個正骨嘅啫？嗰頭都邊個？我唔會，唔係我都唔會芙蓉啊。 以前係 的士啦， 唔係以前係咧，一係就正，邪咧就可以開埋大， 係啊，開埋大噶啦， 但係有全正嘅， 啊有全正嘅， 但係而家深圳嘅大場已經冇全正啦嘛。 OK， 咁我哋嗰頭好興咧，啲場咧。反而甚少淨係打飛機嘅，甚少淨打飛機。一斜場咧係必定包埋開大嘅。 係 以前嚇，係得負 X 同金 X 呢啲特別嘅場先至係純斜骨嘅啫。 佢係後係啦， 後期噶嘛， 都係後期少少。 負 X 金 X 都後期噶嘛，係咪先？好啦，咁我哋呢次咧就講呢一間場喺邊度咧？喺東門附近。 嗯， 就喺左東門左丹路。附近啦，咁地址都唔咁上下啦，附近有间食蛇嘅地方啦，啊而家执咗未都未知啦，因为野味啊嘛，咁间场就叫飞龙，系啦，咁啊系一个全制啊，冇一个全制嘅斜骨场， 系 即系有开大，有打飞机，OK， 咁嗰日我记得以前节目讲咧，就系几多扑街，我讲翻 case 就系，以前有一条女，有一个女仔。是一个做收银的广东妹来的你记不记得收银的 收 做收银的波仔细细又瘦瘦地好。咁跟住呢唔知点解就俾个经理逼撚咗佢出嚟。 唔係氹啫。 氹啦。 因为见人哋话佢做收银见人哋真係出咁多粮。 係啦。係搵咁多钱。 有啲印象本来我完全唔 记得。你介绍陈宝文介绍㗎嘛。佢介绍埋俾你啦应该。啊，咁就系啦，得啦。 佢后期介绍 系啦，系啦，得啦，吓。你实专就所以我同我做节目，我最中最靓中意咁样样噶嘛。系啦，咁啊，佢一个收银妹噶嘛，咁啊好出，咁啊我话你唔系你阿陈宝文就唔好意思搵呢个收银妹咧，因为陈宝文成日去嗰度玩啊嘛， 熟 噶嘛， 系啊。 我又唔捻怕噶嘛，因为我系陈宝文带佢嘅啫嘛，咁我咪一知道嗰条女一做咗 技师， 咁我即刻搵啦。咁当然啦，喂佢哋嗰啲邪骨。唔同金都啊，负 X 嘅斜骨啫，佢哋嘅净系嗱，我唔讲开大 ，O K， 开大就一定系除晒衫裤啦。佢哋嘅斜骨系皇帝骨，何谓皇帝骨咧？佢连衫都除埋嘅，系高清嘅，即系我有知咩高清噶啦，系上边乜嘢都冇， 但系佢唔系低清咧， 唔系低清，咁你就可以摸下查下嘅，咁当然我对啊。对啊，收银妹啦，我哋叫收银妹啦，就都发乎情止乎礼嘅，咁都系摸摸揸揸啦，佢嗌佢过嚟摸摸揸揸，咁啊都炒都少炒啦，我帮我打飞机，咁啊好成功咁打咗，咁呢一间场咧就除咗呢一样之外咧，就有开大嘅，但我嗰时候咧就唔系好中意开大嘅啫，因为我唔中意喺呢啲咁嘅场开大， 系啱 啊，咁啊一样都系嘅， 好似长毛文都系嘅应 该，系长毛文都系。啊，即系都系捻下骨啊咁样。咁啊，咁啊，单灵二咁啊，都系我又去下长宝文去下啦。咁啊，长宝文好似有啲着数噶嘛，嗰度好似多杯奶茶饮噶嘛。 饮 噶嘛， 饮饮嘅。 即系我哋去，我哋啲网友去咗边一场，都去捻到好捻旺啊嘛，你饮噶嘛，我哋都可以做到咁样噶。好啦，咁单灵二事件系乜嘢咧？嗱，我就咁样，有一次。咁以前啦，嗱唔系冇讲而家，而家就我谂我唔系得俾我有钱啦，而家我就唔瞓骨场噶啦。以前咧，我哋嗰个年代又好中意瞓骨场噶嘛， 因为唔系玩完， 系啦， 即系通常我哋如果你话去深圳长毛文就带我哋去酒吧玩噶嘛， 个个都系啦。 咁玩完你就即系你话除非跟你去你嗰啲团啫，如果唔系就咁你搵地方瞓觉噶， 系啦， 咁啊揼完骨咪瞓咯， 系咯， 你唔会特登，因为你 唔好租酒店噶嘛。 咁你都玩到差唔多天光啦，你好难租噶。 啊，咁我哋本州酒店，咁我哋就会瞓骨场啦。嗰阵我就好中瞓骨场噶嘛。就算我唔去玩，我都瞓骨场噶嘛。嗰度 wing 咁样嘛。咁有正骨斜骨我都要瞓啦。咁有时而家我哋会去啲金都啊乜乜地方，因为佢哋有一瞓。嗱，以前我哋呢间场咧，飞龙系咪叫做啊？ 系。 啊，咁我哋就会有，因为啱会有一瞓。好啦，跟灵异事件点发生嘅咧？咁我就試過有一 即係突完骨啦，問啦，係 幫我起撚完機，嗰陣我都起機嘅啫，咁我喺間房仔度㗎，我喺原地就地就瞓啦， 系啊，系啊， 系咯，因为喺嗰间房起完机，我就喺间个房度瞓。 嗱，又讲讲啊，嗱，佢生意好嗰啲场咧，就叫你转房你咪啦， 系啊， 大房你猪肉台 嘅，猪肉台嘅。 但系如果普通熟嘅，同埋佢又唔系话太忙太多客咧，其实佢可以俾你原房又 系啦， 就因为熟客嘅福利啦， 系啦，因为我哋熟客嚟噶嘛， 系超熟噶啦。 啊，好啦，咁嗰晚啊点样咧？我起完机。其实几点我唔记得噶啦，唔系真系唔好问我几点。咁我瞓啦，瞓啦吓，俾鬼砸。 咁样哇！ 喂，俾鬼砸系乜嘢？ 即系其实即系麻痹咯，但系你清醒。 系啊，你冇人听老萧，要天下第一才子萧若元先生。佢讲嘅俾鬼砸系乜嘢？知唔知？ 点样知啫？ 嗱，你冇咁听，你听唔晒啊！你 唔系你讲翻个可能 啊！嗰时喺人民台讲啊，你可唔好听啊！啊，萧山就完全解释过，用科学角度去解释俾鬼砸系乜嘢，其实就好简单，系你个人醒咗，而你嘅肌肉未醒，所以你就醒咗，而嘅身体喐唔到，你就觉得俾鬼砸啦。 我咁 ，O K， 类似咁啦， 系咪啊？咁呢个系咪好科学嘅讲法？系咪？ 才子讲啊， 才子讲噶喎，大佬，佢系咪得一定啱噶啦？即系萧山好嘢啊嘛，我哋要多谢萧山啫嘛。 我登神介绍嚟， 登神介绍嚟噶嘛，系咪先？大家都系啦， 系 啱啊，冇错啊， 系冇错， 唔会错噶，你唔敢话错噶，你俾人屌噶嘛，你话错咪先啱？记住，你俾鬼砸就系因为你个人醒咗。而你个肌肉未醒，非常之啱。当日我就喺嗰间骨场个房入边瞓瞓下， 瞓咗一觉噶啦，已经 瞓咗觉噶啦，瞓下醒咗，而我喐唔到， 哦， 好捻简单啫，肌肉未醒啊嘛，啱唔啱啊？ 系， 咁跟住我人会点样呢？我不断挣扎啦，一定系咁样噶啦，俾佢就 系想挣扎， 跟住挣扎我喐噶嘛，好啦，恐怖噶嘛，嗰条环境 肌肉未醒， 未醒啫，哇，咁肌肉未醒啫，佢迟早都要醒啊， 系， 好啦，醒，嗰阵，哎，醒，哎，呼，哎，醒咗， 肌肉醒翻， 醒翻，喐到， 系 ，OK， 咁啊，我冇嘢啦，跟住即刻我就瞓翻去瞓。因为我一喐，我咪转身嘅，转到身啦，转身啊，转到身，啊喐到咯，喐到啦。 大概几耐到挣扎咗？ 几分钟啦，几分钟啦，几分钟啦。唉，喐到啦，冇事啦，系人醒咗，肌肉都醒咗，冇嘢，冇事啦。跟住之后转咗身啦嘛，好，我瞓翻落个位度，一瞓，又扎，个人醒晒噶咯， 瞓咗， 我肌肉又醒晒噶咯， 又瞓翻啲肌肉， 又瞓翻， 个人就冇瞓。 人又瞓翻咁撚奇， 跟住咧， 喂屌你老母，你仲跟撚乜嘢住啫？你唔撚就驚啊？ 驚！ 喂大佬，你醒撚曬噶喎， 即係扎完再扎，即係 啊！而家才子講嗰樣嘢，肌肉你都醒撚埋咯喎。 第一次醒翻到第二次扎係幾耐到啊？ 我一轉身 就再扎過， 做佢係即時第一時間扎住，個人醒撚曬噶啦。喂，今次又喐唔撚到。哇！我屌你老母，你唔撚驚啊？佢先喂，你點解釋先？你冇得解釋噶嗱，你可以解釋到阿蕭生講嘅嘢，你肌肉醒，你人醒咗，肌肉未醒。但係呢次你明顯係人醒咗，肌肉又醒曬噶咯。但係你一瞓翻原位，轉個身，就即刻肌肉即刻肌肉又瞓翻。幾撚難嘅事啊？有冇可能嘅事啊？ 冇乜可能。 冇乜可能啊嘛！所以呢次嗱，我咪解釋唔到咯。咁其實坦白講，我係一個咩人呢？我係一個左仔嚟噶嘛，我係一個無神論嘅人嚟噶嘛。 左仔係咪一定無神論呢？ 係噶，係噶。 我左嘅，我係信有啲嘢咯。 你要我要解釋。好啦，我為咗你，為咗網友，我都解釋俾你聽啦。我哋左派咧係無神論嘅，但係我哋無神論裏邊咧都有一個叫不可預知論。唉，屌你好撚咗我真係，屌你老母真係長毛俾佢有機會 即係話有啲嘢解釋唔到，唔會否定。 係啦，係不可預知。 系啦，系啊，其实都系无神论嘅一种， 嗯、 啊，咁样我哋不可预知论嚟嘅， 嗯、 啊，咁我都系无神论，但我冇讲我系咪不可预知论、预知论啫、 嗯， 啊，其实咪正我哋不可预知论都唔系嘅， 嗯、 啊，我系完全一要科学方法解释嘅，但系唔好意思，呢一次我嘅所谓俾鬼砸， 嗯， 系完全用科学都解释唔到啦，系咪啊？ 系砸两次啊， 砸两次，而且系我瞓翻同一个位，我转身，瞓翻同一个位。就即系喺 0.01 秒就即刻砸翻落嚟，我真系喐唔到咯。喂，咁坦白讲，几捻邪咧？我就咁样啦。从此嗰一次之后， 就唔去嗰家场， 以后就唔去嗰家场。所以从此之后嗱，其实啱啱你知道我好中意啲高秀平噶啦，收银妹系一个高秀平嚟噶嘛， 平噶， 平噶，好捻平，好捻中意噶嘛，真系咧。 皮肤好唔好？ 皮肤唔好， 皮肤就 广东人唔好， 我广东人 啊，咁啊咁啊！但系我咁中意， 靓 啊，个样靓噶，但系个样靓，我都冇去过啦。 哦， 咪先？咁你话你话嗱，呢一单就系我去大陆嘅斜骨墙嘅灵异事件， 哦， 其中之一啦吓。因为我有几次成灵异事件， 我成日听，唔系我听你讲，你好似成日俾鬼砸噶。 唔系，我冇试过，我好甚少俾鬼砸噶。 系咩？ 我细个试过一两次，大个咧就系呢次。 我冇试过俾鬼， 连续俾人砸两次。 我冇试过俾鬼砸。我咧就试过，你有冇试过发梦？ 嗯， 好似跌落， 哦，悬崖， 跌落悬崖，即系个心跳一跳，跟住砸醒咗个。 你永远都唔会跌死噶嘛？ 唔系一跌就醒啦， 一夜醒噶嘛，系 醒就真系真系个心系跌落去嘅， 系咁堕噶嘛？ 你有冇试试？ 有啲有嘢，但系鬼砸咧，我呢次我系解释唔到嘅， 哦， 因为平时用其他人用，我都用我有人话俾鬼砸，我都用阿老萧呢个方法 解释 嘅，但系我呢次你用老萧嘅方法都解释唔到啦嘛？ 解释唔到。 系咯，所以咁样就系、是、我其中一次嘅灵异事件。 哦， 咁当然啦。 灯神介绍都冇用。 灯神介绍都冇用，灯神都唔识。啊，你惊唔捻惊？灯神都唔识， 所以就唔去啦。 所以我就以后都唔去啦。咁、哦、其实我有几间场，有啲场咧，我系以后都唔去嘅咧，就是、因为有灵异事件发生。嗱、 啊，咁啊，即系你有成日发生灵异事件啦。 又唔系嘅， 又唔 几次嘅咋？咁大个仔 就喺骨场。 喺大陆三次。 哦， 香港一次。 咁唔少啦，我一次都冇试过。 我唔知你咯。嗱、啊，我将来会稍后我会讲讲，其实我香港嗰次好细个，我 其实会唔会系因为你喺三宝床又玩完， 我都会有三宝床， 会唔系？即系你因为你玩完又揼完骨，所以有嗰种即系科学解释翻，有冇可能？ 唔肯知啦，萧生冇咁讲过，你知我听萧生啫嘛，我乜都萧生噶啦，系咪先？ 萧生 系咪先？一代才子萧逸仪先生啊嘛。系先，佢讲咩我都要信噶。 郭萧生以后唔翻香港， 咁一件事啦，系先咁。 佢系咪有生之年翻去啊？ 翻唔到噶啦，唔使讲啦，唔使讲噶啦。OK， 嗱，冇多呢样。 好， 灵异事件就咁样讲完啦。其实，灵异事件唔长嘅，唔长嘅。咁啊，但系真系有啲嘢我真系解释唔到。我又好想同网友分享下， 即系有嗰啲场。 系啊，啲咁嘅场，我系试过有啲咁嘅嘢。咁其实我唔多，我一齐喺大陆咧就三次啫， 都系骨场发生。酒店你成 酒店一次， 哦， 正骨场一次， 斜 骨场一次， 哦、即系乜嘢场都试过晒。 系啦，所以如果下次有机会咧，我又试下讲下，真系令我点解以后唔揼骨啦？嗱，你知道我好卵重骨人噶啦， 重噶，你以后唔揼骨咩？你唔系唔打，你唔过夜啫。 唔系啊，我以后唔揼骨啦，我以后都唔揼骨，我惊我以后都唔揼骨，系、 哦、 有一个理由，就喺度系我喺大陆嘅第三单灵异事件。 哦， 咁样啊，咁啊，有机会我又讲下啦，好冇？ 好， 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希望网友都系啦。 系啊， 神辛苦应该卖晒噶啦，或者可能亦都可能翻咗货嘅。 新货啦，问啦。 啊，唔知啦，咁啊，你问我啦吓，留意我嘅宣传啦。 出街到九月噶啦， 系咯，八月尾啊，八月三十一号好似。 系咯。 八月三十号，八月三十号，我唔好理啦。咁啊，阿的个嗰个耳筒咧，应该卖紧噶啦。咁、嗯、啊，可能几嚿百零蚊或者两嚿水，我唔知几钱啦。有广告出，应该有广告出噶啦。咁、嗯、希望啲网友支持下啦。咁、嗯、啊，因为我都有少少钱赚嘅，我咁都系一两兜嘢啦，咁样吓，好过冇啦吓。OK。咁、嗯、啊，咁、嗯、啊，最紧要都系有嘢啦，打赏啊，啊，咁、嗯、啊，你知其实真系好靠打赏，我先可以维到身噶嘛。而家我系靠呢一样维生嘅，而家啊，即系好嘢。当然咧，就唔系好啦。即一兩個仙嗰啲係對我嚟講真冇乜用，一個仙呢啲冇乜用，但係都唔好唔俾啊！你養成呢個習慣啊，咁當然有啲網友幾廿皮啊，1000几百啊咁嗰啲， 即係都打上下啦咁樣。咁我係唔希望收費嘅，我連批助我都唔想搞嘅。 O、okay? K， 你都唔知批助嗰啲人 咧。我唔係嗰類型嘅嘢。阿師傅咧，我係搞節目嘅話，都而家都唔諗啦，而家網台都唔諗啦。有機會都會，而家有機會諗，我都可能會諗嘅。咁樣我都會盡量係一個唔收錢嘅。呢一個係知識共享啦，同埋哎呀，阻擺係咁樣噶嘛，係咪先？係政府主導噶嘛，係香港電台啊嘛，明唔明白？我一個香港電台嚟噶嘛，係唔收錢噶嘛，我唔係商業電台嚟噶嘛，我係香港電台嚟噶嘛，我唔係有線嚟噶嘛，你咁樣睇我啦 ，OK 嚇、啊。咁啊，亦都多謝啲網友支持啦嚇、啊，問我點解唔收錢啦，咁我答咗俾啦，我係阻擺知識共享。 而家都即係能夠喺度做節目都好難得。 我係啦，啱啊， 啱啊， 即係。咁我係一個咩咧？我會接受打賞，接受捐獻，接受貨金啊嘅人，但我係收費，我係唔接受嘅。係啊，呢、這個係我嘅 原則、啊、 原則嚟嘅。唔係呢個係應該左派應該咁做啊，唔係一個原則。啊，左派應該咁做。OK。 咁香港好多人唔係左派㗎嘛。 好多人係左派都唔係咁做啊。 哦，佢唔係左派咯，做咁樣做咪唔係左派咯。 係咯。但佢話佢一個左派嚟嘅。 老蕭從來冇話自己左派。 唔係話我唔係話老蕭啊。係、哦、好啦。D 一八鄭景翰咪一個左派咯。你一樣收錢。 冇話自己左派㗎。 佢係一個左派嚟㗎。 佢有講自己左派。OK。 OK。好啦。唔好成日話人，唔好成日話人，淨係話我自己 OK。 好 OK。 講嘢都係我自己，講乜嘢都係我負責。OK。鬧林鄭月娥嗰啲以前嗰啲都係我負責。OK。啊，唔關恩仔事，亦都唔關長毛民事。OK。有鑊我咩？啊，坐監就。有到时算啦。我又成日觉得，如果我再咁讲落去咧，唔系我担杰斯啊，系我去陪阿杰斯啊。O K， 而家杰斯真系麻烦啦。 O、okay? K， 啊，我坦白讲，我好想讲阿杰斯嘅，但系咧， 下次有 我话先咧，有一样嘢令我唔系好想讲，点解咧？就因为网友两句讲晒，我讲佢，你哋会话我消费佢。我唔讲佢，你话我不闻不问啊！有网友真系咁样样，我好捻仆街啊！你知唔知嗱？我安排紧， 去探佢啊嘛！ 我亦都自己 去听审， 去听审， 听过一次，有一次 我唔会公开同你哋讲噶。话俾你听，唔好成日将你哋把尺摆喺我度，我惊我唔会理你哋。我讲就话我消费佢。我唔讲话我不闻不问，如果你真系咁样谂我嘅话，你死捻咗佢啦！我点可以满足晒所有人呢？系咪先 ？OK， 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哇，喺四十几分钟，个灵异事件讲咗五分钟，其实啊，咁啊，下次啊，咁啊 ，Benny 可能会过嚟做节目啦， 梗系啦，下次啦， 咁啊，讲下佢嘅灵异事件啦， 系， 因为我都听过下嘅 ，OK， 咁啊。可以讲下啦，大家都咁啊，大家群下啦。 好， 节目时间差唔多。 OK， 好， 拜拜。 OK， 拜拜。